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并且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可能有人觉得这样想，或者问神可不可以大方一点啊？若果神是慈爱的，可不可以就这样算数呢？大人有大量嘛，是吧？只要他说一声话赦免了所有人的罪，我们叫大赦，不再有审判，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特别是一些可能是平时做得不好的人，但无论如何可能是大家都 happy， 如果没有审判不需要面对的时候。大约在十年之前有一套的电影叫做是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这套电影是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是一个战败国，我们都知道讲到是当时的日本天皇。日本在输了第二次大战之后，他成为一个战败国，而美国就派了之前的是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也是一个的五星上将，叫做是麦克阿瑟 General Doug MacArthur， 就是到去日本来到是处理很多关于战败国或者是接管战败国的日本。MacArthur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说要去捉拿是当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的军官，他们很残暴，他们是很多的是杀戮，在东南亚特别在中国里面是滥杀无辜。但MacArthur要处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一个很困难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天皇叫做是裕仁，这个日皇裕仁究竟他有没有罪呢？他算不算是战犯呢？MacArthur 就派了另外一个的副手来到去做一些详细的调查，结果这个的下属呢，他回报回来就是说根据他那个的调查，就是说在戏里面这么讲的，戏里面就这么讲，就是说呢这个的日本天皇他只不过是一个的是象征式的国家元首，好像我们今天的可能英女王这样，他是没有那个的实权的，即日本天皇是没有实权的，他不知道整个的侵略计划是怎样。但是历史或者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知道，日本天皇是对于整个的侵略那个的过程其实他是完全知道，可能很多长一些 的详细的是细节他未必是知道，但是天皇他是有份来到策划，有份来到对中国对东南亚不同的国家是加诸于那个的伤害，在当中这个天皇是责无旁贷。若果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话，这个的日本天皇又似乎我们所知道为什么他不需要接受这个的审讯呢？原因就是日本当时其实是知道这个的所谓叫做天皇这个裕仁，在日本的里面呢他好像神好像上帝一样，若果捉了他然后带上去军事法庭来到去审讯的时候，可能搞到整个日本都天翻地覆。因此美国就为了这个的政治的考虑元素，希望那个太平洋地区呢得以稳定，就算数啦，不去审讯他。更加几年之后，美国其实就是真的发出那个的大赦啦，就是说呢之前在这个的是二次世界大战那些的战犯，若果捉了的就放走他们，放回他们，若果是在通缉阶段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没事了， 啊，你不需要去逃避了，美国政府不会再去捉拿你了。为什么美国要是大赦这些战犯呢？原因就是当时的共产势力其实是抬头，那个的是势头是蔓延紧，美国是需要一个是盟友来到跟他一起来到稳定区内，或者是制衡区内那个的力量，那个的局面。而日本很快，其实他在战后几年很快一段时间呢，他那个的工业，他那个的经济亦都是复兴翻。咁美国自自然然就拣选呢一个嘅日本作为佢嘅盟友，所以美国系想系或者系美国政府想讨好日本，所以又决定一笔勾销，捉到嘅战犯放翻佢，又或者系通缉紧嘅就大赦。嗱，今日我唔系讲政治谈论，我唔系讲呢啲。但我们知道今日日本为什么仍然不肯承认侵略中国呢？为什么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呢？甚至乎是署改历史呢？为什么不肯正式道歉，只是说我们深切反省呢？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很重要原因就是可能因为没有审判在里面，没有一个审判的时候，没有定罪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人不知道自己其实是犯罪，人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行为是伤害了多少的人。相反，我们看回德国，德国因为有这个是我们叫纽伦堡那个的是战犯审判那个的分事法庭，所以好多当时嘅一啲嘅纳粹嘅分子或者系嗰啲战犯，佢哋要受审判。嗱，我睇到德国同埋日本喺嗰个嘅态度上边，或者系对于嗰个战争犯下罪行嗰啲人处理上边系完全系相反嘅。所以若果冇审判，就冇公义；若果冇审判，就冇公义。当我睇翻罗马书第三章或者系一至三章嘅时候，过往六次，今次我哋系罗马书系列嘅第七讲。我过往六次嘅时候，我哋睇一至三章啊，里边我哋留意到就系好多嘅指控喺当中啊，人系活喺神嗰个嘅震怒之下，活喺神嘅震怒之下，我哋点样可以逃避神嘅审判呢？我们怎样可以得着释放呢？今天这段的经文三章的九至二十六节就可以说是头那三章一至第三章的一个的总结。我们先看九至十八节，这段的圣经刚才主席都帮我们读了出来了。这十节的圣经九至十八节，这段的圣经就是好像其实法庭一样，法庭一样是怎样呢？就是说呢，使徒保罗好像一个检察官，一个 prosecutor 这样，他呢拎着一个的公事夹去到法庭坐低之后，拿出来呢一个很大的 binder， 很厚厚的，然后这个的 binder 里面就有14项，总共14项的我们叫做是那些的罪状是一清二楚列晒出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没有时间是逐一或者是九至十八节逐一来到去详细解释，但在这里有14项的指控，而14项的指控全部都是记载在旧约，或者是保罗是引用旧约圣经来到指出来的，是从诗篇和这个的以赛亚书一二三四五六，是有六段的经文，十四项的指控。当你看到是保罗所引用这一或者几段经文之后呢，你会发觉其实保罗真的好厉害。他那时呢可能是没有那些的或者是电脑啊手机啊即刻可以铺出来。但他全部写得晒出来。 保罗引用这些经文，他不是逐隻字，你看回，他不是逐隻字来到引用，而是说他将经文里面的精义，就是融会贯通之后，再按照神给他的启示是写出来的。总结来说，十节的经文，其实或者是十四项的指控，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人的心思意念，就是在十至十二节。例如不明白神，那些不明白神的人，不寻求神的人。第二就是人的言语表达，十三至十四节，讲到人的舌头很多的诡诈，很多的欺诈，或者是我们的口是 满布那种的恶毒的咒骂。第三就是人的行事为人，十五至十八节，讲到是杀人流血，讲到是残害暴虐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要引用旧约呢？这么详细来到引用旧约出来呢？因为他想证明给所有人知道，包括犹太人、外邦人，你和我知道，或者是一些我们看过一些是情操很高尚，所谓叫做是那些的是有道德的人，告诉他们知道，全部都是在罪恶之下。而在宣称，保罗宣称这个人在罪恶之下的时候，这个不单单是他自己的见解，不单单是他的主张，那是圣经一早已经判断了，在旧约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是从第一章至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大家记得，就是讲到神的震怒， The wrath of God， 神的震怒，很长的一段的经文。而去到现在我们今天三章的九至二十节，可以说去到一个高峰，一个的顶峰。这个顶峰好像什么？就好像譬如我们看烟花，我们看烟花的时候，在结束之前那一幕，结束之前那一幕是怎样的？是最精彩的，是吧？我们叫做，或者叫做 Grand Finale， 最精彩的那一幕。我是以前是在香港的时候，我很记得就是在旧公司工作的时候，农历新年我就回去看这个烟花。那时的 office 是对着天马南的，就是对着维多利亚港的。放烟花的时候，真的那些烟花呢弹过来的时候很真，也都是很响的那些烟花。当你看烟花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嘣，跟着呢一两秒之后又嘣，有几秒之后呢就嘣。总之呢就是说好短时间一路一路嘣，去到临尾是怎样的？临尾就嘣嘣嘣咁样，是咪？好犀利，嗰个嘅最精彩嗰幕嘅时候，或者最结束嘅时候，就咁样。经文呢度呢，其实我哋去到第三章由九至呢一个嘅二十六节，亦都系一样。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的指控就是有一些，跟着慢慢一路一路加重，去到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九节，第九节我没有打出来，第三章的第九节就是说呢，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罪，犹太人如是，外邦人如是，所以所有人都是在罪恶之下。而去到第十至第十二节，第十至第十二节有两个字一定你要 是留意，就是没有 none， 没有这个字，总共呢是有六次出现了，六次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六次。有没有人呢？没有。有没有寻求神的人呢？没有。有没有明白神的人呢？没有。一路去到，其实一路一路的指控，这些指控就好像去到十八节的时候，就好像烟花那样嘣嘣嘣，就去到最高峰。 你说嘿嘿，即是保罗，即是保罗写所写的嘛，嘿保罗咪住啊，咪住，你可不可以不要像圣经那么严厉呢？是，虽然世界上真的不是个个都是善良的人，世界上不是个个都是情操高尚的人，但这个世界我认识有一些人真的很好的，他们经常做义工，他们又经常是捐款给一些慈善机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又不贪心，他们又不讲人闲话，他们比起很多所谓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还更加好，他们都要受审判，那些好人来的，真的很好的，有些很好很好很好的，还要受审判？但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回答呢？我们要知道，保罗首先就是保罗，他不是说个个都是恶贯满盈，不是说个个都是坏蛋衰人，他不是这样讲法。世界上面真的 有很多的人看起上来是真的 好很多的，比其他人。保罗乃是讲到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标准之下，在神的标准之下，我们都是好像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呢，他们呢是决定他们要由温哥华 Trawasson， 他们要游水去 Victoria， 由 Trawasson 去 Victoria，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路程不短，如果我们坐船都要个半钟头，由 Trawasson 去 Victoria， 如果你拉直一条线就是71公里，大概啦，我都是看这个手机，71公里、三个人呢，他说尝试有这个创举，就是游水过去，第一个叫 A 君，第一个 A 君就是说呢，好，等我来先来游过去，咁一跳跳落水。哦，原来 A 君佢唔识游水嘅，一跳落去即刻沉咗落去，饮咗几啖水就沉咗落去，咁啊救生艇就救咗佢啦。咁啊第二个咧 B 君，阿 B 君咧佢都系其实普普通通嘅啫，咁佢游咗2公里之后咧，其实就系气喘噶啦。B 君2公里之后咧又气喘，跟住咧游多1公里、3公里咧，佢真系。又喝两啖水又沉了下去。沉了下去，救生艇又将它来到去拉返上来。第三个 C 君呢，原来它是那些的三项铁人比赛的冠军来的。猛料啦，是不是铁人赛冠军。哇，咁它呢一到它的时候，一支箭咁就跳了下水。哇，好劲。咁呢一路咁游都唔使，即唔使睇唔使剩，哇亦都唔会慢落嚟，一路游游咗15公里，一支箭咁游咗15公里。不过去到15公里呢，佢有少少慢啦，咁一路去到20公里呢嘅时候呢都慢咗嚟，然后再去到20公里嘅时候呢，就真係就好似矮烂咁样啦。游到22公里嘅时候，佢真係冇气啦，真系冇气咧，亦都系沉咗落水，又系呢一个嘅救生艇救翻嚟翻上嚟。22公里同71公里，仲一段好长嘅距离，好长距离。喺世人嘅眼光睇嚟，或者喺嗰个嘅系比赛嚟讲，阿思君真系劲好多啦。阿思君比起阿 A 同埋阿 B 争好远，但系思君。他可不可以达到标准呢？当然不可以啦。ABC 都不达标， ABC 都只不过是50步少8步。保罗在第九节，保罗在第九节里面，这个我们叫做 Grand Finale 里面，他指出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无论你是几好、几有道德、几咁正直，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普京，你是泽连斯基，你是习近平，你是拜登，或者你是平民百姓，你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保罗在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即是说之前的 ABC 军，无论他几咁努力，都是达不到神的要求，达不到属于神那种尊贵的身份，达不到神那个地位那种的尊荣，即是我们叫做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达不到神那个的荣耀。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可以怎么做？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怎么做呢？就好像圣经里面三章十九节所讲，我们无话可讲，无话可说， speechless， 我们静晒，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话可讲。场景就好像刚才所讲，就好像保罗在这个法庭上面，当他是提出一连串的指控之后，当他是讲晒他那个的是14项的提控之后，现在轮到谁？轮到辩方，或者轮到辩方的律师，他要指出一些的反驳，一些的反控，去平反他的当事人。但是在这个的证据确凿之下，辩方只能够讲什么呢？就是法官大人，我无话可说。 I have nothing to say, my honor。 这个就是好像保罗所讲，我们每一个人去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讲到说话，可以去抵赖，可以去自辩。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好像有时候我们好像小孩子那样，好像小孩子那样，妈妈说我们不可以吃朱古力，但是小朋友偷食，偷食了之后呢，原来嘴边还有那些 朱古力那些的残渣，然后呢妈妈就问小朋友有没有吃，小朋友当然说没有吃啦，没有吃，尴硬来到是辩护。其实当一个人这样去，好像小孩子这样辩护的时候，只不过代表他的无知。在圣经的二十节，二十节呢，我们可以跟十九节呢拉埋一起来讲，两节来到讲保罗其实在这里再一次的讲清楚，就是说神赐下律法那个的目的，不是叫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保罗再次否定这件事，律法乃是叫人知罪，而不是救人离开这个的罪恶。律法乃是叫人知罪，就正如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叫我们去照那些 X 光片，我们知道照 X 光片的作用就是说你去发现，你去证明这个人身体上面究竟有没有染上一些的疾病。如果有的时候， X 光本身不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律法的功用也都是一样，神是用律法好像 X 光那样，就是证明给你和证明给我看，我们是有罪，而不是用律法来到去救你脱离这些的罪。当人知道有罪之后，就一定要是寻找律法以外的拯救，律法以外的拯救。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看到这个的是二十节三章二十节为止，我们发觉我们仍然没有出路，没有出路，仍然在那个死胡同的里面， 我们没有能力是自救，没有能力自救，但神又不可以乍看不到，或者隻眼开隻眼闭求其算啦，有罪咩当为无罪啦，不可以，神不可以这样。而在21节，当我们进入21节的时候，就是罗马书的转捩点。保罗从21节的里面就带出两个字，很重要，就是带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记得记不记得我讲过罗马书大概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章至到一章一节至到三章二十节，就是神的震怒。然后三章二十一节到八节就是神的恩典，九至十一章就是神的计划，十二至十六章是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就是说呢，由三章二十一节这里就是神的震怒和神的恩典当中一个的转捩点。二十一节这个其实我用新译本，这里讲现在和合本呢，就是说呢是但如今，英文很容易啦， but now， 现在。看到看这两只字的时候，现在其实你明白就带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盼望的意思在当中。好像一个漫长静寂漆黑的夜晚将会过去。啊，见到呢太阳在地平线里面慢慢升起。又或者是少少似两个星期前，当我们开始那个夏令时间的时候，好像感觉就是那个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了，充满生机的春天又再一次的临到。21至26节这段的经文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经文。21至26节，待会我们看下去。这段的经文其实几位的圣经学者都是给他们一些很特别的 comment 来到形容这几段的经文。这个叫 Leon Morris， 他说呢，三章的21到26节可能就是在以往所记录或者所书写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的话语。另外就是这个 Alfred McLean， 他说呢，如果我只是可以在全本圣经里面拿六节圣经，成本圣经我不知道多少节，只可以拿六节圣经，他就会拿哪段呢？就是罗马书三章21至26节。另外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他说呢，他说罗马书的三章是21至26节这一段的圣经，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最伟大的一段经文。他说他讲这一段的说话并无夸张的成分，并无夸张的成分。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可以了解，其实21节至26节是几咁重要。我们看回这个的21节，就是我们看现在，现在我们看就是说呢，21节的里面呢，其实也都有另外三个字，就是神的义，这个又是很重要， Righteousness of God， 神的义。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讲道的时候讲到是一章十六十七节，也都是讲到神的义。在十七节的里面讲到神的义就是藉着这福音显明出来，神的义就是藉着福音显明出来。你看回呢，其实跟着呢是由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呢，其实保罗的语调呢开始完全的改变，他改变之后带出神那个的震怒，带出人是活在那个黑暗的罪恶之中，一路去到现在为止，一路去到现在为止。 而家21節，即係剛才我哋所睇嘅21節，神嘅義或者呢一個嘅光明又再一次嘅浮現出嚟。咩叫神嘅義呢？咩叫神嘅義呢？就係神嘅公平正直嘅屬性，神嘅公平正直嘅屬性。神嘅義或者係神嘅義，佢嘅要求是超过晒人所能做得到的。圣经这个的以赛亚书64:6讲到，我们所有的义都好像一些污糟的衫一样。我们所有的义都好像一些污糟的衫一样。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人凭自己是不能够来到去清义，不能够去救自己。我们需要一件真是白色的恤衫，一件白恤衫。我们真是需要一件义袍，公义的袍。而这个白色恤衫，这个公义的袍，其实神已经给过我们了。神已经给了我们了。在22节里面，22节里面也讲到是神的义。神的义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是已经加了给我们。加了给我们。22节这里呢，其实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可以被称义，可以得着这个的救恩，我们是靠哪个呢？我们靠哪个可以得称为义呢？我们可以得称为义，基础上我们不是信神，基础上我们不是信这个的上帝就得称为义。我们不是信上帝，我们不是信神得称为义。你说，哇，牧师你是不是异端来的？我们不是信神得称为义，真是没错的。你看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这里讲到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我们只是信神，我们只是信上帝是不足够。你和我是要信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这样就够了。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耶稣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还有大概3个星期，我们就到这个的受苦节纪念。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信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先至可以去到神的面前。22节好清楚告诉我们，神的义不是行律法可以得着，亦都不是因为自己几咁完全几咁好而可以得着这个的义，乃是在律法以外，在律法以外，因为信耶稣基督以致可以领受神的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的救恩最重要的地方。人有罪这个问题，或者是以及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人有罪或者是神是公义的神，其实两者之间的矛盾怎样可以解决呢？最后讲了一部分，21节，你当我看回24-26节的时候，24-26节，保罗又较为详细少少来到讲到基督的救赎。简单来讲，耶稣基督就是说，他那个的成就的意就是说，神是让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 一个完全没有对耶稣基督，他背了所有人的罪，以致神自己，他虽然一位公义的神，虽然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以致我们可以能够是洁净，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我们是 being justified。在24至26节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有三个的字眼我们都要认识。这三个的字眼，第一个字眼就是恩典，恩典 grace。 有些姐妹的英文名叫 grace， 其实 我都很喜欢这个名称 grace， 恩典。大家知道恩典是什么？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恩典。恩典就是说接受那一方，接受那方是不配得来到得着这样东西，而施予那一方，他又是无条件的给对方，这个就是恩典，就是这么简单。你上班做了一个月，做到身水身汗，月尾的老板出粮给你，你不会说老板我多谢你的恩典，你不会这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这些不算是恩典，你拿人工，因为你付了你的劳力。所以在英文圣经这个的 是 Eugene Peterson 里面 他用那个字眼叫做 Sheer Generosity， 这个就是恩典等于。然后 J.I. Packer 他讲过，恩典是上帝无条件计较罪人的亏欠而对他们所付出的爱。因着这个的恩典，在刚才我们所看的24节里面，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称义，就是说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你不需要做一些事，你做一些事去帮下神以致得称为义，没有，你没有能力，你和我没有能力。恩典就是登结，恩典就是登恩典，代价已经完全由耶稣基督去给晒出来，耶稣基督去给晒出来，以致我们可以称义。我们不能够在救恩这件事上面有任何一些的付出，不需要，亦都冇能力。第二个字好快就系话咧，我哋讲呢一个嘅叫救赎啊，救赎就系 redemption。呢一个字咧，其实就系古时，即系喺嗰个奴隶市场买卖嘅时候，就系话咧，意思就系呢一个嘅主人，佢用一笔嘅赎金，呢笔嘅赎金咧喺市场上边嚟到买咗一个系奴隶，让佢得着自由。而呢一个嘅赎金，就是主人他觉得这个的奴隶所值的价钱，那个 value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赎金，他的 value 这个就是。那么在保罗的眼中，或者保罗用这个字，其实他是什么意思呢？救赎，保罗的就是说，今天你和我在神的眼中，他给这个的 value， 给这个的价值，是值得他将他的儿子的生命来到去摆上。神看你看我的 value， 是值得他将他的儿子的生命来到去摆上。我愿意，神说我愿意付出这个的代价。所以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最后一个字，在刚才的经文25节里面，有一个讲到一个叫挽回祭 propitiation。 这个挽回祭其实今天很少人用，或者旧约叫做是赎罪祭，类似这样的字眼，但今天很少人用。挽回祭，挽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挽回神的怒气， 我们知道因着人的罪，神是震怒，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的救赎的缘故，可以挽回神的怒气。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我没有，我行事为人，我对得良心住，我对得人住。真当你有一日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能又是一个很大的掰打，现在都不会掰打了，整个 USB 出来一插进去，哇，那个 list 都不止14项。可能神给到你看的罪证，可能你在他的面前你无话可说，但是神的爱临到你，临到我，他看你和我的价值超过一切，以致他愿意用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祭，这个祭叫做挽回祭，以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的救赎。我们要记住，在救恩这件事上面，人是无能为力，是完全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一生蒙恩，我们要懂得去感恩，也都要学习来到去施恩，我们去为神作工，我们去侍奉神，我们去传扬神，我们去荣耀神。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啊，都帮助我们，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我们自己是一个被救赎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得称为义，但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只不过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要脱离罪恶，我们要专心的来到跟从你，过一个你所喜悦的人生。求主都是帮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可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特性，你的属性。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